真的站在我的面前。相信黎明后你出现，连笑容呼吸跟着改变。当发现不是晴天，不是眼泪，你真的站在我的面前。当失意遇见爱的真言， second show.